在太阳节之际，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张卫华家属一行4月10号坐列车到达了平壤。这天，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周保中女儿周维家属一行乘飞机到达了平壤。